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新年快乐，欢迎收听新一集的 MJ13，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农历新年了，今天你现在听着这个节目出街呢，就是年初二，即是说呢已经踏入了这个蛇年了、啊、应该就是立春就已经踏入了，现在已经正式踏入，先恭喜大家就是新年快乐啦，身体健康，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不停在讲这些的说话很奇怪，大家听众听落去咧，嗱，我先前喺 Facebook 咧就事先张扬咗，就话如果今个星期一啊，即系年初二，如果冇 MJ 十三听，大家嘅感觉会点咧？大家会唔会有啲失落咧？咁啊，问下大家听众朋友嘅意见嘅。咁点解咧？因为香港大部分嘅网台都收炉啦，我相信啊，好多听 MJ 十三嘅朋友，好多都唔睇电视，都唔听收音机嘅。点解咧？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咗听网台节目，咁但系。今个农历年啲网台好多都收炉，咪好惨咯，系咪先？咁我出咗个 post， 咁都好开心嘅，即系有啲听众朋友咧，佢哋都会出翻个 post 话：，喂，卓飞，你系时候都要唞下啦。咁我问佢哋意见啊嘛，咁佢哋好多话好要唞下啦，亦都有啲话都要你都要收炉啦，或者要翻屋企陪阿菲菲玩啊咁。咁啊多谢佢哋嘅。咁但系同时间亦都有好多网友咧系好支持，即系佢哋话：，喂，唔得，一定要有。有啲就话要做个新年版。有啲就话要讲啲奇怪嘅年兽啊咁样嘅嘢啦，咁有啲就话你下个礼拜做多两集啦，咁做即系做两集，有啲又加长啊咁样。咁我谂谂下，与其大家都咁支持，系咪？咁亦都因为有啲原因嘅，因为卓飞屋企有啲原因啊，有啲私人嘅原因咧，我哋今年咧就唔可以出去拜年，又唔可以去有人嚟我哋屋企度拜年。咁啊，亦都因为咁嘅原因咧，我哋又唔可以派利是，咁所以咧。就剩翻卓飞一个喺录音室度啦，其他啲嘉宾就走晒去拜年啦，或者走晒去第二度度假啦，啊或者唔得闲啊，咁你知年尾啦，个个都忙到飞起噶嘛，咁所以变咗咧，今日咧就冇嘉宾，就连拍档都冇埋，即系阿毛啊、阿 Ken 啊咁嗰啲全部咧都唔得闲，咁啊变咗今日就得我一个，咁啊真真正做一集叫 solo 啊，即系呢一集 solo 嘅节目。咁啊，希望大家支持啦，继续听啦。咁啊，年初二大家听下，即系有啲细艺啦，系咪？如果唔系，又系去拜年啦，又系睇嗰张好似先前 Facebook 经传嗰张画啊，即系一个好丑样嘅女人着住件鲜红色嘅旗袍咧，跟住同大家讲咩新年快乐啊，结咗婚未啊，几时结婚啊，有细路未啊，咦做紧咩嘢啊？即系呢啲寒暄嘅说话咧，好老实咁讲句，真系好老实咁讲句，卓飞咧系好怕听到呢啲说话。包括每一年啲人咧都會問：咦，你而家做緊咩啊？咁樣嘅，咁我話而家冇嘢做，好多時我都會答佢冇乜嘢做啊 ，hea 下咁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問：咦，幾時生小朋友啊？咁樣，咁我嚇、啊、生小朋友諗下先啦。咁即係通常咧，每年都大家都聽唔少呢啲咁嘅嘢，包括啱啱讀緊書嗰啲就問你幾時畢業啦，即係啱啱入大學嗰啲就幾時畢業啦，啱啱結婚就幾時生小朋友啦，啱啱拍拖就問你幾時結婚啦，嗰啲咧就。我覺得啊，個人覺得係幾滋擾嘅一個問候嘅説話嚟，即係新年可以唔講呢啲嘢噶嘛，係嘛？咁但係點解都要講呢啲嘢咧？即係好明顯呢啲係好寒暄嘅説話嚟。咁我好多時啲人問你，即係我心入邊諗就係，關你咩事嘅？即係好多時都會咁樣諗。咁但係 anyway 呢個都唔係最重要的一樣嘢，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是、今日如果大家冇得聽，淨係聽正話啲説話咧，就好撞鬼嘅。農曆年就好慘嘅。所以今日咧点样都要翻嚟做一集节目俾大家听。咁啊，今日纯 solo 啦，即系有一啲嘅 case 去讲啦。咁但系咧，今日去讲嘅题目咧就好奇怪嘅。嗱，如果听众朋友有啲网友，譬如我平时喺街或者平时喺即系佢哋上嚟买书或者系撞到倾偈咁样啦，咁有啲网友系可能由以前好耐以前由山城手皮开始听卓飞做节目，咁佢哋咧唔多唔少都会有一个疑问喺个脑入边。即系佢哋都会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咦，卓飞你以前山城手期用好大嘅篇幅讲好多嘅 New Age 嘅嘢嘅咁， 咁但系你以前就反而讲 UFO 嘅嘢咧，系比较偏向少啲嘅，唔系咁多嘅。咁但系而家你 MJ 十三咧就讲好多 UFO 嘅嘢，好多阴谋论嘅嘢，但系 New Age 嘅嘢咧，你讲得比较少啲嘅。咁我就覺得係嘅，即係呢個我承認係有一個目的，刻意係咁做嘅。咁點解我會咁樣講呢？因為喺我個角度，我其實先前同好多人講過好多次嘅，即係喺卓飛自己嘅眼中去睇咧 ，New Age 只不過係一個生活態度嚟。咁我冇理由開一個 MJ 十三做一集節目就係講個生活態度嘅，咁就好奇怪嘅嗰樣嘢。即係我覺得，如果我鍾意接近大自然，我鍾意過啲平靜寧靜嘅生活，我鍾意追求內心嘅平靜啊，或者係誇張啲去講，或者講得 rewind 啲去講，我鍾意追求我嘅個人嘅意識提升啊，呢四個字咁嘅話。好个人嘅嘢嚟咧，咁我如果喺个节目入边讲呢个生活态度，咁就等同我开一集 MJ 十三就讲啊，大家中意落去兰桂坊饮酒啊，中意热闹啊，嘻嘻哈哈咁样，我觉得好对唔住啲听众呢个第一样，所以咧喺 MJ 十三入边咧，我就好少刻意去讲一啲 New Age 里边嘅资料，同埋亦都好多资料咧，喺我个人嘅角度去睇咧，有啲觉得系我怎样形容呢？我不可以形容是穿凿附会，但我只可以形容是可能大家个人的感觉来的。咁如果很个人的感觉呢，我冇得 proof 㗎嘛，係咪我冇得证实到㗎嘛。咁所以呢正係我讲跟住嗰个人就信，咁我觉得就变成好似一种宗教咁样。咁我就觉得唔係好想将 MG13 变成一个传教嘅一个工具。咁所以变咗我喺 MJ 十三里边，我系比较少讲 New Age 嘅话题。可能有啲听众都会质疑，你讲 UFO 都讲到好似 UFO 教咁样啦。咁我就觉得 UFO 嘅资料入边，我尽可能都会揾一啲 proof 出嚟同大家去分享啦。即系佢哋讲嘅 case 入边，或者我自己揾唔到 proof， 但系有人曾经尝试去证实过佢哋讲嗰啲 case 咁。咁我尽量都会希望可以俾到一啲实际啲嘅资料俾大家去听。咁所以我就覺得盡量啦 ，UFO 嗰方面嘅，但係 New Age 嗰方面咧，我好多都俾唔到 proof 嘅，即係例如佢感受到有一團光喺上高照落嚟咁樣，咁係你感受到噶嘛？但係我現場睇到黑掹掹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就好少去再講 New Age 嘅嘢。咁但係今集嘅資料咧，唔係資料啊，今集嘅故事咧，就唔多唔少就都幾 New Age 嘅角度。我揾咗網上都揾到一啲嘅資料啦。或者找到一些故事，咁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究竟其实我哋身边或者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其实系咪真系有一样嘢叫做 Guardians Angel 喺我哋身上高，或者喺我哋附近一路喺度睇住我哋，或者系喺度保护紧我哋，令到我哋去逃过好多嘅不幸，或者逃过好多嘅难题喺度咧？咁所以我就想今集咧。就攞呢个农历新年一个 solo 嘅 special 做一集好不一样嘅 MJ13， 就係用我一个人用我讲古佬嘅方式去将一啲网上高或者係其他我识嘅人入面嘅一啲嘅 Guardians Angels 嘅故事呢，就讲俾大家同大家分享一下。咁逐个讲啦，因为点解呢？因为资料上高呢的确确呢係有好多嘅，咁同埋有啲资料呢係多到嗰啲人呢係你未必认到或者未必知係边个。今集嘅构想呢係源自于有一日小弟喺屋企喺度冲緊凉嘅时候呢，大家当然唔好幻想个画面啦，因为个画面一定係唔好睇嘅。正我喺度冲緊凉嘅时候呢，咁我就喺度听緊网上高好多外国嘅啲电台节目啦。咁而听个电台节目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个故事，因为 UFO 调查员佢自己嘅故事。嗱，我首先介绍一下呢位仁兄先啦。呢位仁兄咧就叫做 Withy Steinberg。咁呢位哥哥咧都有一个相当之详尽研究 UFO 嘅一个学者嚟。咁佢咧主要上咧其实都系做好多 UFO 研究，而且佢自己咧亦都好少将佢自己嘅私人嘅经历啊。或者一啲可能同 spiritual 有关嘅经历咧，佢好少同大家去分享嘅。最主要嘅原因系佢觉得嗰啲系好过人嘅嘢，而且佢咧亦都觉得呢个系一个私隐嘅经历嚟，所以佢就好少同你讲。咁而阿 Withy 咧，即系介绍翻佢咧，佢其实咧佢自己亦都写过超过廿几本嘅畅销书，而嗰啲畅销书包括系讲紧一啲嘅地球嘅现象啦，一啲战争啦，甚至系一啲同外星人同 UFO 有关嘅资料。 甚至他以前和 Art Bell 都合作写过一本书叫 Communion and Superstorm。所以他这位的即学者或者这位作者他都写很多书了。正如我讲过啦，即系佢好少将佢嘅私人嘢去讲，咁直至到佢最近有一个节目咧，系一个叫 Dreamland 嘅节目咧，佢就将佢一个故事咧就分享咗出嚟。嗱，咁佢个故事咧系关乎于佢自己点样亲自去感受呢个 Guardian Angel 嗱，先将呢个故事讲俾大家听先啦。咁其实佢喺大约八十年代后期啦，即系比较八十年一九八几年嗰个时候啦。咁佢咧就有一架新买咗一架车，咁嗰个车咧就系一架富豪啊，一个即系 Volvo 啊，咁佢就新买嘅呢架车，完全系新买咗唔够两个星期到。咁佢有一次咧，佢要由曼哈顿咧就揸车上去 New York。咁其实因为佢 New York 咧有一间屋嘅，佢自己就住喺 Manhattan 啦。咁佢咧就同佢个太太咧就揸车上去呢个地方嗰度咧就度假。咁纯粹就系纯粹度假嘅啫，咁一路揸车嘅过程入边，佢经过咗一啲公路啦，咁然之后突然间咧去到一个公路嘅旁边嘅时候咧，突然间架车咧，嗱记住架车系新买嘅，突然间架车咧系抛锚，即系唔喐，个 engine 慢慢越嚟越，即系好似冇油咁样熄咗，跟住架车停埋，即系停咗喺度，咁佢唯有就可以做嘅嘢就系点咧？第一件事就系尽快喺架车停之前，将架车洗埋路边啦。跟住洗咗埋路边就停低咗架车，跟住佢就喺度检查佢架车，佢觉得，咦，点解架车我新买翻嚟，有咩事咧？系咪个油门有问题咧？睇下系咪冇油咧，定系水过热咧？佢全部去检查晒架车，佢用咗一段时间检查架车，佢发觉冇问题，全部都冇问题，架车亦都唔知做咩事，无端端会熄咗死咗火。咁佢当时就坐喺架车度同佢太太啦，就喺度第一件事佢做嘅就系、是。咒骂呢架车，佢直头系咒骂佢，点解我当初要买呢架车咧？咁多架车好拣，价格都唔拣，点解我要拣呢架咧？咁佢一路咒骂紧呢架车，闹咗大约系四至五分钟度啦。突然间架车个 engine start 咗，系佢完全冇触动过架车嘅过程入边，突然间架车自己着翻。咁佢觉得，咦 ，OK 啦，冇问题。突然间咁奇怪嘅，咁佢可能觉得架车新买翻嚟，可能有啲高科技或者有啲原因架车。啱啱出厂，可能未 run 顺架车啊，咁就因为咁嘅原因，佢哦算啦，忘记咗件事，咁咪继续揸架车啦，亦都系一路咁揸就去翻个目的地嗰度啦，完成咗即系一次嘅度假啦。咁喺佢嘅记忆入边，佢亦都基本上差唔多完全忘记咗呢一件事，架车曾经喺条公路嗰度死火死咗。好啦，跟住佢过咗大约系一年好啦，跟住去到第二年，都系一九八几年，去到第二年嘅一个下昼咧。咁佢同佢太太就同埋个仔仔咧，就要揸车就要去其他啲地方。咁其实主要个目的本来都系想度假嘅，一个即系深夏嘅假期咧，即系暑假啦，陪个仔仔去度假啦。咁开咗车冇几耐啦，咁就发觉有一个地区咧，就成个地区都系一个基督教嘅 community， 即系一个地区啦吓，成个地区大部分人都系基督教徒嚟。咁啱咧，就喺嗰个地区附近咧。有一个好小型嘅 event， 佢每一年都搞嘅。而嗰个 event 咧，系一啲讲一啲好 spiritual 嘅资料嘅一个 event， 一个分享会。咁而且入边亦都有好多个唔同嘅啲作者啦。有啲作者系嚟到即系出咗本书，嗰本书就讲一啲 spiritual 嘅嘢，或者讲一啲 new age 上高嘅资料咁。咁佢就喺嗰度咧，就不断咧就刨书钉，咁佢喺度睇下人哋嗰啲书啦。咁佢一路睇嘅时候咧，其中咧。有位作者叫 Gregory Klein， 一位好出名嘅喺呢方面 New Age 或者喺呢、這个即系呢啲 spiritual 嘅书嘅系列入边嘅一位好出名嘅作者嚟嘅，都写好多嘅畅销书啊咁。咁呢位 Gregory 咧，突然间咧喺佢企紧一个位置喺度睇紧排行书影嘅时候咧，呢、這个 Gregory 咧突然间咧就喺佢面前出现。就喺个侧边行，佢就唔知道，咦 ？Gregory 几时喺佢到嘅身边咧？佢虽然都知道现场可能都会有啲作者喺度，但系佢又冇谂过呢个 Gregory 突然间会出现喺佢面前，乜嘢都冇讲，佢只系望住佢，跟住讲咗一句嘢，佢话：嗯，有一件事可能唔系好关我事，不过我只系知道，我突然间有个灵感，我一定要同你讲一样嘢。你记唔记得有一次你喺条公路嗰度嘅车突然间停咗咁？咁当时阿 Withy 听到之后咧，佢觉得 啊，系、哦，即系佢先至突然间谂起系、哦、有一件咁嘅事咁、哦。咁而 Gregory 跟住继续同佢讲啦，本来系唔关我事，我唔想同你，即系我唔识你嘅，我唔知点解要同你讲呢啲嘢，但系总之我有个感觉，我要同你讲呢番说话嘅，就系、是、当时你架车停低咗，其实如果你继续行咧，你系会前边。会去到另一条公路嗰度，而有一个人系会揸车经过嗰条公路，系会遇到你嘅车，然之后呢个人系会追住跟踪住你哋呢架车，翻到去你哋屋企，然之后会将你哋两公婆咧系谋杀咗嘅。呢个系一个贼嚟。我想问你，你有冇遇过呢个人啊？咁，咁当时 Withy 听完呢个故仔之后咧，系呆咗望住佢，完全唔识反应。Vasily 第一样嘢谂嘅就系，我从来冇同人哋讲过我嘅车出现过一个咁嘅状况。佢甚至连架车之后完全冇再发生过呢个问题。于是乎，佢直头连攞架车去厂嗰度整都冇 ，check 下都冇。成件事只系得佢同佢太太知道架车曾经喺条 highway 嗰度，喺个高速公路嗰度突然间死火，完全冇人讲过。而且仲有一个情况就系，佢完全唔识呢个 Gregory。完全先前冇接触过佢，亦都冇同佢提过呢件事。奇怪就系 Gregory 点解会知道佢架车曾经抛流呢，亦都会知道如果佢架车冇抛流，一路继续去行嘅时候会点样呢？咁跟住 Gregory 临走之前讲咗一句，佢话系你嘅守护天使 Guardians Angels 同我讲，要我话俾你听。咁跟住 Gregory 咧就转身就走咗。而 Withy 当时就望住佢咧，系呆咗，唔知做啲咩好。好啦，咁跟住佢哋完咗呢一个咁嘅参观之后咧，跟住佢哋就开车继续佢哋嘅旅程去第二个地方啦。咁而当时因为佢哋带埋个仔仔去，咁佢仔仔当时都系一个十几岁嘅小朋友。咁你知道小朋友十几岁咧，就唔会跟住个爸爸咧就去睇一啲佢哋觉得好闷嘅嘢。即系话佢哋当时摆低咗个仔仔喺即系单摊时间位置，等佢哋周围去自己去玩啊、行啊咁。咁然后佢哋参观完呢个咁嘅 event 之后咧，就去接翻个仔仔。当佢走去接翻个仔仔之后，跟住就开车，一路就喺度开车就喺度倾偈咧，同个太太倾偈。跟住咧，佢同个太太倾偈嘅时候咧，就讲到 Gregory 入嚟呢间房见到佢，跟住同佢讲呢番说话。咁佢太太就喺度好怀疑，究竟咦点解佢会知道呢件事嘅咧？而个太太亦都当时尝试好理性去谂啊，其实呢件事会唔会牵涉到啲乜嘢，或者你同边一个识嘅人讲过，而呢件事亦都传到去个耳仔嗰度，而佢作翻一个古仔同佢讲咧。咁当时佢自己都讲过，啊 Gregory 话系一个 Guardians Angel 停咗我哋架车嘅，咁个仔仔坐喺佢嘅车嘅后边，个仔仔就讲咗一句。哇，咁犀利啊！唔知佢可唔可以而家就整停我哋嘅车咧？就喺佢讲完呢一句说话，即刻架车再次抛流停低，直至到三分钟之后，架车再着翻，再开车。成件事个故事就系咁，而成件事嘅故事亦都令到 Vithley 对究竟 Guardians Angel 系咪真系有呢样嘢？在这个空间存在呢，究竟所谓的 Guardians Angel 是真的一个好像 New Age 里面所说的一些高我，或者一些高灵，或者是一些守护天使在这里保护着你，定是冥冥中有主宰安排了你遇不到这个凶杀案，遇不到这个凶手？今天要分享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就不是想说给大家听任何一啲嘅概念，反而我想大家用个脑去谂一谂，究竟大家身边系咪都有发生过类似一啲咁样嘅 Guardians Angel 嘅故事？而 which 时候可以 prove 到嘅咧？但如果有嘅咧，我欢迎大家听众朋友咧，系将你的故事咧就个 email 写出嚟啦，然之后咧就可以 email 俾我。咁我个 email address 咧就系、是、好长啊，不过我都即管读出嚟嘅。大家如果上 Facebook 咧，都会揾到我 email address 嘅。咁我 email address 就系 chuffey.spooky@gmail.com。咁啊 ，chuffey 就系 chuckfei， 跟住 dot 即系点啦，跟住就系 spooky 就系 spooky 啊 spooky。咁就跟住 @gmail.com。咁如果大家有你哋嘅个人嘅故事，有你嘅资料咧，都欢迎 email 俾我。咁我哋 看看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听众一起分享你的故事。当然啦，如果个故事不单止真的只是这个 Guardian Angel， 其实如果大家有一些 UFO 的个案或者是目击个案，甚至你真的可能跟外星人有接触，其实都欢迎你 send 个 email 给卓飞，等大家可以分享你的故事。同埋如果有需要的，我是会安排可能进一步的一个调查的工作啦，看看会不会除了马小姐之外，会不会再有另外很多其他的香港人是跟外星人是真的有接触，而大家一直都没有调查过，或者一直都没有报告过。其实除了现在在呼唤这个这样的大家的 feedback 之外，同时间已经是有几位的朋友，几位的听众朋友是 email 了卓飞，或者是真的跟卓飞谈过，是有可能也都是跟一些外星人是有接触。咁起碼我而家手頭上都有兩三個個案係喺度，即係慢慢要同佢哋逐一攞啲資料同埋調查。好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再講多少少俾大家聽咧，就係喺不久嘅將來咧，我係喺度安排緊做緊一個嘅一個網站啊，一個 database。咁而呢個 database 一路嘅安排做緊咧，就係希望可以將一啲香港人目擊一啲不明飛行物體嘅個案咧，是摆上来的 server 度。咁而小弟亦都做緊一个 form， 咁呢个 form 就係根据咗一啲外国嘅，其实外国一啲嘅专家啦，佢哋嘅一啲目击个案嘅一个 form。咁嗰个 form 呢就係、是、会係一个 PDF 嘅 file。咁我而家就喺度做緊一个中文版，因为佢原本嘅英文版。咁做緊一个中文版，咁其实如果大家听众朋友呢係真係见过有 UFO 嘅资料呢，其实係欢迎大家可以 download 呢个 form。咁然之后咧，填咗入边嘅资料啦，咁有啲资料就需要一定要填，有啲资料咧可以选择性填嘅，例如有啲好个人嘅资料，如果你选择唔填嘅，可以唔填，冇问题嘅。咁然之后有啲地方可以俾大家写翻你哋嘅报告入边啦，写翻你哋嘅口供啦，甚至乎可以有啲图啦，甚至你有相片咧，就欢迎大家可以即系 download 呢个 form 就填咗佢。咁然之后 print 咗出嚟，填咗之后咧，连埋譬如你有张相，影嗰张相嘅，如果你可以夹埋张相喺入边啊。联络的资料，然后入落一个信封度。我希望呢是不是只是一个 soft copy， 我希望是一个 hard copy， 即是真的 print 出来，然后我会一个 file 柜一个 file 柜将这些资料全部入起晒它。那个目的是什么呢？那个目的其实是我希望可以将香港的目击个案，尤其现在大家上 Facebook 都知道现在是越来越多的，那希望将香港的目击个案呢就汇集在一起，然后摆上一个 database 那里。咁然之后个 database 都会摆上一个网站度，系俾大家可以 download 翻睇翻一啲资料，去跟进翻呢啲资料，而亦都希望可以做到呢个网站出嚟，令到将来其他人去做一啲 UFO 嘅研究或者一啲 UFO 嘅调查嘅时候咧，更加方便。有冇谂过，如果你今日喺个山顶见到有一只三角形嘅飞行物，而同时间两个星期后？如果卓飞收到另一个报告，在同一个时间、同一日、在同一个地方，有另外一个人见到同一个咁嘅个案嘅时候，亦都见到同一样嘅飞行物嘅时候，咁嗰件事咧就好值得研究耐啦。下一节 MD 十三继续同大家单人匹马再讲一个不一样嘅 MD 十三。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啊，继续系得阿卓飞一个喺呢个录音室入边啦。年初二晚嘅晚上，得卓飞一把声陪大家，咁啊，又系讲多次新年快乐啦，身体健康啦。OK， 咁啊，今日因为 solo 嘅关系咧，冇嘉宾啊，咁又唔想大家听众冇得听咧，咁啊，揾咗一啲古仔翻嚟同大家分享。咁啊，其实有啲听众朋友啦，或者系即系喺 Facebook 同卓飞都有。对话的朋友很多都可能会发现卓飞这段时间即是早前有段时间的心情即是个起落都挺大，有人时会很开心，有人时会很不开心，甚至都挺 down 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个压力大或者是工作真的太多了，实在是很忙，有些时间 甚至我都同有啲 DJ 讲过，即系话讲笑咁讲，就系话喂，连去厕所嘅时间都冇啊！咁引发到即系可能因为工作系好忙嘅关系，就令到间中啲压力好大。咁但系睇完呢几个古仔之后咧，今日会同大家分享呢几个古仔之后咧，啊或多或少将呢个信念咧都带翻出嚟，即系你所发生喺你身边或者喺你生活上高所发生嘅一啲唔如意或者唔开心嘅事咧，系咪真系？你看咁表面就是不如意不开心呢，其实会不会背后也都有很多 的安排在这里呢，或者背后有很多的力量在保护你或者是做一些事情。所以就不要放眼看现在这一刻很不开心的事情。还有些朋友可能先前都听过， 我在有其他节目里面分享过，甚至我在以前山城都有提过，都有讲过，但有些新的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过，我再略略讲。其实在都十几年前，卓飞很喜欢背着背囊走去美国玩的人，即还要是一个人走去美国玩的人。我就有一次呢就去到一个美国一个中部一个城市，那个城市纯粹去探一个朋友而已。其实咁啊，因为有个朋友识咗好几年，咁佢就喺嗰度住，咁我谂住去探佢啦，喺佢度玩一个礼拜。咁其实去到当地咧，头嗰几日咧，我就周围游览啦，咁去睇当地嗰啲棒球场啊。有啲人都知道我好中意睇棒球啊。咁啊，去到那个棒球场睇完之后咧，跟住就发现咗原来，原来我要喺呢个城市走嗰一日系星期日嚟嘅。原来我走嗰一日嘅夜晚咧，系会有一场好精彩嘅棒球赛，全世界都会即系睇住嘅其中一个叫 semi final 嘅一个棒球赛，咁啊好开心啊！咁当时就谂下，如果我可以褪迟一日班机，我系去到星期一朝早先至走，咁我星期日晚咪可以睇埋场棒球赛先走啦。咁因为都好想睇嘅，咁啊，所以就尝试打我去航空公司嗰度。咦，不如我改呢班机改做星期一朝早先至飞翻去原本个地方啦。咁好啦，咁照打电话，咁打咗好耐啦。你知啲航空公司亦都驳嚟驳去啲电话咁样。咁我就谂下，就索性就直头打电话去咧，就揾到其中一位 book ticket 嘅一位人。咁然之后咧，佢亦都揾到一啲内部嘅人士咁样。咁我就联络咗佢一位女士咁样。咁我就同佢讲话，喂，我真系想改做星期一。飞咁如果搞咗好耐，咁佢本来都话唔得嘅，咁原因系因为我 book 嗰啲机票咧，就系喺一个喺网上嗰 book 嘅，即系佢哋叫 e-ticket， 即系十几年前 e-ticket 仲系一个好新嘅嘢嚟。咁当时佢话，我哋用 e-ticket 帮你 book 咗，我哋唔改得噶，电脑唔可以咁改噶。咁我亦都将成个故仔讲俾佢听啦，讲俾佢听我喺边度嚟啊，好想睇呢场球赛啊，点睇下可唔可以帮到我啦。那位小姐就好好，她说那咁啦，我当是一个错误的信息，真是当帮你重新入过啦，咁但是你要十分钟之后你一定要打给我。咁我 OK， 十分钟之后咁你肯帮我改，你我几时打给你我都冇问题嘅，即係你肯帮我改得㗎啦。咁十分钟啦，咁我諗住收咗线之后咁等，但係十分钟到啦，咁应该可以打电话去再改机票啦。点知等等下呢，我瞓着咗觉。瞓着咗觉可能好多原因啦，好攰啦，可能第一亦都可能係个时差嘅关系啦。所谓等十分钟，其实我收咗线唔够两分钟，我已经瞓着咗。再擘大眼嘅时候已经系天光了。咁我嗰一刻就觉得，哎呀，点解我要瞓咧？系咪？点解我唔坐喺度等十分钟打俾你咧，或者做第啲嘢咧？我偏偏就要瞓喺度咧，咁就瞓着咗啦。即刻再打翻航空公司睇下可唔可以改啦。已经系原本另外一啲职员上班啦。咁嗰啲职员就点都唔肯改嘅，即系佢哋好企到好硬，就话总之冇得改啦。咁上头唔俾改啦，咁就冇办法啦，冇得改，咁亦唯有系认命啦。咁啊个心亦都系好叫好遗憾啦吓，睇唔到一场好精彩嘅棒球赛。点知咧，咁啊照旧啦去玩啦，玩完之后就跟住到啱啱就系到要上机嘅，就星期日朝早咁就上咗班机就走咗。咁原来因为嗰个城市即系一个工业城市，即系都唔系太多游客嘅地方嚟。咁所以佢一日咧其实得唔知三班定四班机系去来回呢个城市嘅啫。咁如果我要走，我一定系搭最早嗰班机。点知我当我离开咗呢个城市之后咧，第二日我就收到个消息，就系原来原本我要搭嗰班机咧，系喺9/11当日咧系会发生一个事故。而当日如果大家冇记错咧，当日咧系有四架飞机咧系失事，有两架撞咗落世贸啦，有一架撞咗落宾夕凡尼亚州啦，另外仲有一架撞咗落五角大厦。嗱，姑勿论你相唔相信呢个阴谋论，讲紧五角大厦嗰个系一个导弹。 估无论你相唔相信，嗰四班机就系撞咗落去呢四个地方嘅，即系呢三个地方嘅嗰四班机，有冇阴谋喺入边都好，总之呢四班机嘅乘客咧就全部都系罹难。而卓飞就系因为瞓着咗觉，好好彩地逃过咗呢一劫，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咧，卓飞咧先至可以继续喺度开麦讲 M J 十三，喺 M J 十三度做节目。咁你问我系咪原来当时嗰一刻喺你觉得好唔开心啊，好遗憾嘅时候咧，原来冥冥中可能真系有一个力量，或者冥冥中真系有一个安排，令到你能够逃过一劫。咁呢个故仔我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次嘅，咁今次再喺度分享多一次啦。好啦，咁另外咧再分享另外一个真系 Guardian Angels 嘅一个故仔。嗱，要介绍一位医生，因为医生系1930年，即系好多年前啦。呢位医生咧就叫 Dr. Brown 啊，即系阿布朗医生啦。咁呢个故仔系由佢个哥哥讲翻出嚟嘅。佢个哥哥咧系一个传教士嚟。咁佢个故仔讲翻出嚟就系话喺1930年。有一晚凌晨的3点几钟，咁就 Dr. Brown 喺度瞓紧觉，咁佢收到个电话，个电话响咧，咁佢听个电话啦，咁佢就听到有一把声就话，佢话：咦，你系咪 Dr. Brown 啊？咁佢话：我系啦，我系啦。咁佢话：你可唔可以尽快过嚟啊？呢个系好紧急嘅事，系一个生死攸关嘅一件事，我需要你尽快过嚟。咁啊，讲咗个地址俾佢听咧，就是、一个叫Allen Street Allen。大街嘅17号啦，咁样咁就你即刻尽快嚟啦，咁咁啊 ，Dr. Brown 当时就好啦好啦，我即刻嚟啦，咁咁然之后咧，佢就即刻换衫啦，咁然之后就出发就去呢个 Allen Street 嗰度。咁佢话咧，当时去到嗰条街咧，半夜啦，半夜去到咧，其实好静嘅，同埋嗰条街系的的确确即系周围都冇人，同埋可能你讲紧而家唔系而家2013年啦，而家讲紧系1930年。即系当年啲人冇咁多夜生活噶嘛，咁所以夜晚基本上啲人都会喺屋企嘅。咁佢就去到嗰个地方，就好容易揾到呢一个叫做Allen Street 17号呢一个咁嘅一等屋啦，一等独立屋啦咁。咁佢好奇怪，去到个街角都望到系呢等噶啦，因为好容易揾嘅啫，因为得一等喺个路嗰度嘅啫。咁但系佢就睇到。点解咁奇怪嘅咧？冇着灯嘅，其他周围嘅地方咧都或多或少有，即系有啲人喺个屋入边着咗灯啊咁样啦。但系呢个17号咧系完全黑晒，好似间屋入边冇人咁。咁佢去到门口嗰度就敲门啦，即系问下有冇人啦。咁敲咗好耐，敲咗好耐都完全冇人应门。咁佢就觉得吓唔通啲人白撞系咪？咁但系咁点咧？喺度敲咗好耐，又笑喺个窗嗰度望入去啦，亦都唔见到入边有人嘅。即系好似入边一间屋，但系冇人住嘅咁样，或者冇人喺入边嘅咁。咁佢点样冇计噶啦？咁就于是乎佢就走啦，系咪？咁佢跟住喺度嗌，想走嗰刻咧，咁就有人喺度开门啦，有个人走出嚟开门。咁原来咧就有依间屋入边嘅屋主。咁佢就喺门口嗰度隔住个纱窗就问你系边个啊？咁样佢话我系布朗医生啊。咁我啱啱就收到一个电话，就系、是、一个好紧急，即系需要揾我去救嘅一个电话。佢话呢度系咪Allen Street 嘅17号啊？咁样，佢话喺呢度啊，但系你揾啱地方，但系呢度冇人揾你，你快啲走啦咁。咁佢吓哦，咁冇，咁再睇下成条街会唔会附近有啲地方系可以睇到有人着灯啊咁样，或者会唔会揾错地方啊咁。咁睇咗一轮之后冇喎，揾唔到喎。总之自己企喺呢个门口就系17号啦。咁佢觉得哦，呢个可能系一个。冇嘢，纯粹一个恶作剧啫。咁自己亦都好蠢咁信咗个恶作剧，咁就走出嚟啦。咁就嚟到呢个位，咁佢就决定哦，好啦，翻屋企啦，咁冇嘢啦，翻屋企瞓觉。咁啊，隔咗大约系几个星期之后，咁佢咧又收到另外一个 call 啦，喺日间收到另外一个好 urgent 嘅一个紧急嘅电话啦。咁就喺医院度打嚟，咁啊有位护士就解释俾佢听，佢就话：我哋呢度有一位嘅病人，咁佢个名咧叫 John Turner。咁啊，呢位病人咧，佢因为一个交通意外啊，咁佢咧就已经好几个星期噶啦，已经咁佢随时都即系好有可能系救唔翻会死嘅。咁但系有一样嘢好出奇嘅咧，就系呢位嘅 John Turner 呢位意外嘅伤者咧，佢不停喺度过去呢几个星期不停喺度咧，都要求我哋嘅医生去揾你呢位叫做 Dr. Brown 嘅一位医生。佢话你可唔可以尽快过嚟啊？我谂佢唔系好多时间嘅啫。咁但系如果你可以尽快过嚟，就可以知点解佢一定要见你啦。咁 咁当时阿 Dr. Brown 咧，佢都喺度谂紧，佢话哦好啦，咁即系有病人要去，咁要需要去睇，咁都要去嘅。咁但系佢谂个情况就系、是，我嘅记忆入边，我好似冇一个病人系叫做 John Turner 嘅，或者佢嘅记忆入边，我好似冇医过一个人，或者系总之佢记得呢个叫 John Turner 呢个名咧，其实系好陌生嘅对佢嚟讲。咁跟住咧，佢就终于出现啦，就去到嗰个医院嗰度就。跟护士讲完之后，跟住入去呢间房嗰边啦。咁入到去咧，就见到有一个完全系陌生，佢完全未见过嘅一个病人。而佢行埋去嘅时候咧，就见到呢个病人个床嘅头顶嗰度咧，就粘咗个牌。个牌咧就系写住 John Turner。咁佢就知道 ，OK， 呢个就系佢想见我嘅人。咁于是乎，布朗医生就行过去啦，跟住就同佢讲，佢话：我系布朗医生，我记得好似我冇见过你嘅喎。咁呢个病人咧，当时咧就唔系好讲到嘢，但系佢都尽量去讲翻想讲佢嘅嘢出嚟啦。咁佢就同佢讲话：，布朗医生，你系唔识得我嘅，但系咧，我系一定要喺我临死之前，我一定要同你讲，同埋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咁佢唔明啦，其实佢唔明。佢阿 John， 你究竟有啲咩事啊？你系咪有啲咩我可以帮到你啊？咁。咁佢仍然系企住一个医生嘅角度，希望可以即系喺呢个病人临死之前，希望可以做到啲嘢。而布朗医生亦都话，当时的确确睇到佢咧系应该系步向一个死亡嘅边缘，应该好快都会唔喺度啦。咁而佢当时都系因为一个交通意外，令到佢不停咁内出血啊、内伤，咁令到佢应该都差唔多可能要死啦。咁跟住咧。呢位 John Turner 呢位病人咧，就继续用佢断断下咁嘅语气啦，继续同阿布朗医生讲，佢话：，如果你冇记错咧，喺大约几个星期之前咧，其实喺半夜你系收到一个电话，系要你紧急出嚟医一个人。咁啊，布朗医生当时谂，好似系啊，冇错啊，系啊，咁啊。跟住呢个 John Turner 同佢讲，冇错，当时个电话系叫你去呢个 Allen Street 嘅17号。嗰度医一个人系一个好紧急嘅病，佢系啦，冇错啦，我记得系咁点咧？咁佢问翻阿 John， 咁佢话其实系我 call 你嘅，咁佢话其实我系有几个月冇嘢做，而且我系将所有我值钱嘅嘢都卖晒，佢话已经失业咗好耐啦，卖得嘅都卖晒，连间屋都卖埋啦。佢话但系都唔能够即系医治到我嘅屋企人。佢话我尤其系当我见到我啲小朋友好肚饿，佢哋嘅眼神之后咧，我系乜嘢都冇办法做到，我只系觉得好伤心，同埋觉得好欠佢哋。于是乎咧，喺一个好绝望嘅环境之下咧，我系揾咗其中一位医生，然之后咧，希望喺半夜可以 call 到呢位医生出嚟。然之后我嘅计划咧就系喺佢出嚟嘅时候咧，我系计划将佢杀死，攞咗佢啲钱，然之后咧同埋将佢嘅仪器咧系卖咗出去咁。咁由嗰一刻开始咧，阿布朗医生就呆咗，亦都唔识得答佢啦。佢话：但系冇错啊，当日我系有去到嘅喎。咁但系点解你冇杀我嘅？咁佢话：当时我本来系谂住你一个人嚟，但系当我嚟到见到有一个好大个、一个好有力嘅年轻嘅人喺你后边，当时我系好惊，而且我觉得我系好对你唔住。我想你而家原谅我。咁当时布朗医生就话：，我一定会原谅你嘅。然之后咧，跟住呢一位 John Turner 就同佢讲：，你呢位朋友系一位有翼同埋会发光嘅朋友。咁跟住咧，个对话就完咗。今日布朗医生当时咧就感觉到系即系起晒鸡皮啦，即系一股寒流涌上去个背脊嗰度啦。佢嗰阵时觉得。冇理由啊！当时我明明系一个人去，而且当时去到嘅时候，身边周围都系冇人嘅，成条街都咁。我话究竟呢个系边个嚟咧？咁而之后佢再想再尝试联络翻呢个 John Turner 啦。咁 John Turner 亦都因为即系伤重咧，咁就喺同布朗医生嘅对话完咗冇几耐之后嘅几个钟头咧，就已经离开咗人世。咁所以咧，布朗医生亦都冇办法再证实究竟佢见到嗰个所谓好大一个好年轻嘅。好有力嘅一个男人究竟系边个嚟？但系喺布朗医生心入边就深深知道，其实好有可能系佢不断喺度帮助好多人嘅时候咧，其实暗地里佢嘅 guardian angels 亦都喺佢旁边 不停在保护着他。咁啊，呢个系另一个古仔，就系、是、想分享一个1930年芝加哥一个真实嘅古仔。冇错，即系喺可能有啲身边嘅朋友都可能经历过呢个所谓嘅 Guardians Angels 嘅故事。咁啊，除咗正话我讲我911嗰个事件之后咧，其实或多或少都发生过好多次，譬如包括本来喺圆网台啱啱开台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希望力邀请佢入嚟圆网台嗰度嘅。咁啊，亦都因为一位相当之好的一位朋友啦，想很有兴趣，希望他可以过到嚟圆网台嗰度帮手。咁但系亦都因为很多原因啦，吓好多背后的原因咧，去到最后他都系唔能够参与呢个圆网台入边嘅节目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呢件事当时睇落系一件唔好嘅事，亦都系一件非常之又系遗憾啦。即系如果佢可以参加到，咁而家可能一起玩你都好开心。咁但系啊，好彩嘅一件事就系、是、啊，原来呢位朋友咧，并唔系咁差嘅，即系佢入唔到圆网台之后咧，佢亦都有一个比较好嘅机会。咁而亦都因为佢唔能够加入圆网台咧，咁卓飞亦都多咗好多其他嘅机会咧，咁啊去做其他嘅节目啊，或者参与其他嘅工作啊。咁所以呢一个咁样嘅安排系咪一件最好最差嘅事呢？其实可能冥冥中入边嘅安排咧，系一件相当唔错嘅一个好好嘅安排。往往就系因为你嗰一刻觉得唔开心，你就觉得嗰件事系好差。其实我觉得嗰件事咧，可能放长只眼去睇咧，亦都系一件好事嚟。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同大家分享咗第二节咧，就系呢个布朗医生嘅一个故事。咁我哋而家 take 一阵 break。跟住转头翻嚟，继续有 MJ 十三同你分享多一个故事添。初二的晚上，咁啊，卓飞继续一个人喺度同大家做呢一集啊不一样嘅 MJ 十三，咁啊，希望大家听众习惯啦吓，或者系理解今集嘅冇其他嘉宾啊，得我一个喺度，我又唔想停咗个节目，大家冇嘢听，咁所以咧呢集咧就单拖直上一个 solo 就扯晒全场啦，今日就短短地三节啦，咁样其实几好笑啊！睇翻我先前 Facebook 即系我出嗰个 post 话。放假咁样，咁你啲听众嗰啲留言咧，已经系休息一下啦，当然都有啦，亦都有啲朋友就系要上嚟我屋企嗰度拜年，咁或者上嚟圆网台拜年啦，派利是啊，咁嗱，即系要讲多一句，因为咧小弟屋企入边有啲私人嘅原因咧，咁就唔方便今年拜年，又唔方便今年派利是，亦都唔方便今年俾人嚟拜年。咁所以咧，大家理解啦，明白啦，咁所以咧就今年咧，唉，难听啲讲，我今年悭好多，今年悭好多利是钱啦。Anyway， 咁啊，同大家分享多一个故仔啊。咁呢个故仔咧，我觉得嗱几得意嘅，其实都几有趣。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喺分享个故仔之前，俾我回应多少少。我谂到要做呢一集之前咧，咁我就打个电话俾阿 Ken， 咁阿 Ken 就话做啊。做得過呢集，因為試一啲新嘅嘢啦，咁同埋都係希望喺呢個農曆年啦，大家香港怨氣咁大嘅過程入邊咧嘅時間入邊咧，就俾一啲正面啲嘅信息俾大家。咁啊，希望大家聽咗之後咧，就可以舒舒服服咁過年啦，休息埋呢幾日，跟住又要翻工，係咪？咁啊，所以大家咧希望可以喺呢一集度帶到啲正面信息俾大家。本來我錄音咧就諗住好似人哋嗰啲咧。嗰啲叫做嗰啲晚间节目咧，即系好慢咁样讲咧，即系个气氛就会系好啦。我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即系本来想咁样嘅，咁但系我觉得 如果在 MJ13 那裡這樣說，大家就當我是聽鬼故事，因為上個星期那個聖殿部啊，聖殿部和耶穌 DNA 那集呢，已經嚇了很多聽眾朋友，有些聽眾朋友說發誓以後夜晚都不會再聽 MJ13 的。咁所以咧，我覺得咧應該就要用翻少少輕鬆少少嘅語氣咧嘅口吻咧，同大家繼續做呢集節目。亦都希望啊，即系呢兩集節目咧，唔好俾大家覺得啊，卓飛做咩突然間做咩？你突然間咁虔誠咁樣嘅，其實唔係，只不過係喺節目入邊咁啱巧，亦都覺得呢啲故事值得同大家分享。咁啊，唔係成日都有咁多陰謀嘅，同埋唔係成日都有咁多緊張刺激嘅嘢。咁間唔中有一啲輕鬆啲都唔錯啊。好啦，分享多一个故仔。嗱，呢个故仔咧就系由军部啊，美军一个海军里边一位叫做 Chaplin 嘅神父啊，即系军部里边嘅一位即系神职人员啊。咁佢由佢去讲翻出嚟，而呢位 Chaplin 神父咧，亦都亲自去喺呢个故事里边去接触过呢个故事嘅主人翁啦，亦都去接触过呢一个故事主人翁个妈妈啦，同埋接触过呢个故事主人翁嗰、那个。军队里面的 supervisor， 即是个高级的将领，因为沙展这样的。故事的主人翁就叫做 Michael， 故事的年份也都是比较旧一点，1950年。1950年当时美国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打紧韩战的时候，海军陆战队就被派了去韩国那个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去打仗。在当时在这个军人，一个叫做 Michael 的军人咧，亦都系中咗枪，亦都系受咗一个重伤咁样嘅。咁而佢好彩啦，即系死唔去啦。咁而之后咧，佢亦都喺医院康复嘅过程入边咧，就写咗一封信咧，就俾佢嘅妈妈嘅一封少少长嘅信啦吓。咁啊，即管讲翻嗰封信讲咩啦。嗰封信咧，我即系唔会读出嚟啦。咁但系当然我就系即系大约将个信入边嘅意思尽量讲出嚟啦。咁封信就係佢話嗱，媽媽佢一開頭已經劈頭就話：我呢封信咧，呢、這個故事咧，我一定係要淨係可以同你講。雖然我估你都未必會相信，但係我一定要講俾一啲人聽咯。如果我唔可以永遠都擺喺個心入邊，咁佢亦都講到一樣嘢，就係話我唔敢同其他人講，因為其他人都唔會相信我，但係我只可以同你講嘅啫咁。咁佢首先咧，即係要解釋俾媽媽聽啦。就係、是、首先咧，我而家咧就喺醫院入邊，冇錯，你唔需要擔心，我係喺醫院。我个心口系中咗枪，一个好重嘅伤，但系咧，我而家应该系冇问题啦，因为医生话我喺未来一个月之内咧，我就应该可以出院噶啦，咁所以咧，你唔需要担心，咁但系亦都话俾你听，呢、這个并唔系我写呢封信俾你嘅原因嚟嘅，咁跟住咧，佢继续喺信入边继续讲咯，佢话你记唔记得咧，当我旧年要 join 呢个海军陆战队嘅时候咧，喺我离开之前，你系不断咁叮嘱我要我。尽可能去同呢个圣米高每一日都祈祷嘅，即系要同佢每一日都祈祷嘅。佢话其实你根本唔需要即系提我啦，呢啲咁嘅小节我一定会记得嘅。佢甚至我想讲俾你听系 ，even 我系临瞓觉前，甚至我系临休息之前，我都每一日都祈祷嘅。佢话对于你嚟讲呢个圣米高呢个大天使。是好值得崇拜嘅一个人，一个灵啊，咁所以咧，连我个名都改埋做米高啊，咁，所以佢喺封信嗰度交代咗佢自己嘅点解佢个名字会叫米高咁。好啦，咁佢就继续讲咯，个古仔就系话佢其实喺有一日咧，就系、是、当佢收到军部嘅一个通知，咁就系佢需要调去最前线嗰度，喺前线嗰度工作，而佢工作咧就系、是、一个叫 scouting。我想中文的译就是一个叫做搜索或者是一个叫侦察的部队，那就是站在最前那个最危险的一个位置。那 Michael 当时就调了去这个这样的部门里面，那他继续在信里面讲了，他说、我在调了前线之后呢都一段时间的了，都好几个星期，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这个小队里面的所有的人呢，他说 Michael 都认识的，即我都认识呢度入边所有嘅人嘅，而每个人嘅军官嘅军衔啊，佢哋嘅职责啊，佢哋嘅名啊，甚至佢哋喺边个乡下嚟咧，我都识晒佢哋噶。佢喺信入边咁样讲，佢话但系唯独咧，当佢哋去做紧 scouting 嘅时候咧，有一日咧，佢就多咗一位新嘅军人队伍。咁呢位军人咧，佢就系一个好大只嘅一个年青人嚟嘅。佢形容系一个好大件嘅一个年青人嚟，而且佢都系。好似玩健身咁，好叻嘅咁，即系个身体肌肉好发达啦咁。 因为他们出去執行这个其中一个任务的时候呢，当时就很冻，而且是开始落雪了，即是已经是落雪的地方，是一个户外，他们冻到呢是跟人沟通讲话的时候开口呢，口是不断喷烟的，即大家试过是冬天很冻的时候口会喷烟，他就可以说是共冻。但是呢他就认识了这一位的一个很大只的海军陆战队，然后他说他从来都没见过他，他说他形容给他妈妈听，就说他有成六尺四寸那么高的一个很大只的一个男人。他说甚至乎呢，你当你站在他身边的时候，其实你作为一个男人，你站在这个大只佬的身边，你都会有一个很安全的感觉。咁佢话 ，anyway， 佢哋就有一日咧，就系两个就需要做呢个 scouting 嘅工作，就系行到最前啦。咁就一路行，咁而且去到有一个位置咧，佢哋军部就需要有一个安排，就系净系剩翻阿 Michael 同埋呢个大只嘅海军陆战队两个队员咧，就需要向前行，而其他嘅队伍咧就要停喺度，等佢哋向前行，去侦察咗条路安唔安全啦，前面有冇敌人啦，然之后佢哋先继续行嘅。咁所以后面嗰队队伍就小队就全部停咗喺度啦，咁而剩返 Michael 同埋呢个大隻嘅海军陆战队嘅人呢，就一路向前做呢个 scouting 嘅工作。咁但係呢好笑，佢话因为 Michael 亦都喺信入面讲，佢话其实好得意嘅一样嘢，就係当我哋喺呢个咁生死时刻咁紧张嘅关头里面呢，大家为咗唔想咁紧张呢，於是乎呢个好大隻嘅海军陆战队就同佢讲一句嘢，佢话好冻啊！咁跟住阿 Michael 就答佢系啊，好冻啊！咁但系佢又留意到一样嘢好奇怪喎。呢位大只佬咧，佢讲嘢咧，居然个口系冇喷烟嘅，其他所有队员都喷烟嘅。跟住阿 Michael 就主动开声啦，佢话其实我基本上成个队伍入边每个人我都识嘅，但我未见过你，你即系你系边位啊？咁样咁佢就解释俾佢听，佢哦系啊，我系啱啱最后嗰一分钟我先加入呢个队伍嘅啫。所以咧，你唔识我噶，我个名字叫做 Michael 啊，咁，咁阿 Michael 话，吓，你又叫 Michael， 我又系叫 Michael 咁，咁大只 Michael 咧，佢就讲啦，我知道啊，我知道你叫 Michael 啊，同埋佢跟住就开始唱一首歌出嚟，咁嗰首歌就叫一开始唱就系 Michael of the Morning， 跟住一路唱落去咁样，咁当时咧呢、這个细粒嘅 Michael 咧，即系写呢封信呢个军人咧，佢就好奇怪，佢觉得，吓、啊？为什么你会识这首歌的呢，即是好奇，因为他第一他从来都很少跟你讲他的妈妈和他中间的事，即是很少跟其他的军人讲，亦都不会跟人讲他怎样唱这首歌。原来这首歌是什么歌呢，这首歌是他的妈妈由小到大教他用来跟大天使米高祈祷的时候就是唱这首歌的。那他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大只 Michael 会识唱这首歌呢，为什么他的名字又叫 Michael 呢，当所有好巧合嘅嘢都喺佢面前发生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好奇怪。一路行，其实佢哋个职责应该系要做一个 scouting 嘅工作，应该系要四围留意啊。但系佢哋喺度边一路倾偈啦。咁点知咧，行咗几分钟之后咧，咁跟住佢哋一路谂下，就系我哋要静少少去行，跟住因为唔知道前面会有敌军噶嘛，咁所以佢哋一路喺度静晒咁行。行咗大约几分钟之后，突然间呢个大只 Michael 咧就讲咗一句嘢，佢话：前面有啲问题，前面有一啲麻烦啦。咁当时阿 Michael 听完之后咧，咁佢就企定咗喺度，跟住谂咗一阵间，佢话：咦，点解佢会咁清晰地知道咗前面有问题嘅咧？系咪佢睇到有啲乜嘢嘢咧？咁佢尝试再睇啦，但佢睇咗好耐都睇唔到，跟住佢哋就尝试继续行。嗱，然之后咧喺嗰一刻咧，佢一路向前行嘅时候咧，佢就拧翻转头去望下后边。看看后面那些人，即是他的队伍那些人还在那里，因为他们两个自己向前行着嘛。他拧回转头行望下，见到他们还在那里，那即 OK 啦，没问题啦，那就继续向前一路向前行了。都行到去一个很深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现场地下已经开始有雪了，已经落了雪了。那他们不觉意一踩就踩了一个凹了落地下的一个窿那里，即是一个很小的窿，那只脚就插了下去啦。那而在那一刻呢，就成个周围的郊外这个地区呢，突然间是很静，但是突然间呢是飘起一阵很大阵的雾吹过来。而这阵雾呢就包住了这个大只 Michael 和这个写着这封信给他妈妈的这个 Michael。 那陣霧好大，大到一陣霧，佢哋擰翻轉頭再睇咧，就已經唔見咗佢後邊嗰班同僚。嗰班同僚本來應該係隔一個好遠嘅距離，即係望住佢哋，但係佢已經行到望翻轉頭，已經係俾啲霧包住咗，所以佢睇唔到佢哋。咁然之後嗰一刻咧，佢就想揾翻身邊個人，因為佢自己係覺得有啲驚，得翻佢一個。佢再望下隔離，佢揾 Michael 咁喎，咁佢就將想嗌翻呢個大隻 Michael 睇佢喺邊。就喺呢一刻咧，突然間有一隻手咧，就好大隻嘅手咧，就搭住Michael 個膊頭，然之後同佢講唔使驚，好快就會完噶啦。就喺呢一刻，佢講完之後咧，佢企咗喺度唔敢行啦，因為佢視線遮蔽咗睇唔到啦。咁點知幾分鐘之後咧，又真係俾大隻 Michael 講啱咗。幾分鐘之後咧，嗰啲霧就開始停咗，嗰啲雪亦都開始停一停。咁然之後咧，佢咧就向前繼續行。甚至系开始有太阳嘅光线系照到入嚟呢个地方，佢再拧住面睇下其他嗰啲队员咧，喺后边嗰啲队员咧，仍然系一个都见唔到嘅。咁佢话谂下死啦，如果佢哋已经系喺后边，即系失散咗喺后边嘅时候，咁就得翻我哋喺前面嗰度，而我哋继续系咪应该向前行咧，定应该等埋佢哋咧？咁就喺嗰一刻咧，突然间佢个心，佢话吓到个心系好似跳出嚟咁。因为就在他们前面的树丛那里，就有七个敌军就出现了在他们面前。然后他形容那七个敌军，他们穿的裤子、穿的衣服和帽子，真的是很奇怪的，真的是他没见过那些帽子。那他的那一刻呢，还要看到一件事，就是有七支的来福枪，他们四七个人是同时间举起他们那支来福枪，是指住米高，指住 Michael 同埋指住佢嗰个大隻嘅 Michael 啦，即系指住呢两个 Michael 咁。就喺嗰刻咧 ，Michael 咧当然即刻第一个反应就系一手就趴低，跟住就大声嗌 Michael 趴低啊咁样。咁然之后咧，佢一趴低落去地下，地下铺晒雪啦。佢一趴低落去地下嘅话咧，就听到嗰啲来福枪咧系开枪嘅声。佢话佢形容，甚至佢系听到嗰啲子弹划过空气所出嚟嘅声音添。咁佢嗰一刻咧，佢再伏低嘅时候，听到上高开紧枪嘅时候咧，佢再拧住面望，佢居然见到呢个大只 Michael 咧系企咗喺度。佢话当时佢写封信俾佢妈妈，佢话系根据嗰啲七个敌人嘅距离，佢哋系冇可能会 miss 嘅，即系呢一枪冇可能会错嘅，即系会打唔正嘅。个距离系好近，同埋佢当时恶高头，佢系 expect， 即系佢预备系见到 Michael 已经系中好多枪，然之后会死嘅。佢估计 Michael 应该系中枪会死嘅，因为大家踎喺度，即系佢趴喺度，大家一齐开枪，咁而 Michael 企喺度，咁佢应该觉得理所当然地，佢应该系会中枪啦。点知佢另外见到佢咧，佢乜事都冇，佢企咗喺度，完全系冇任何嘅动作。佢感觉上佢觉得呢个 Michael 好似好惊咁样。佢就喺呢个时间咧，佢话任何一个更加勇敢嘅人咧，都会好惊嘅，因为太近啦，实在。咁系起码佢觉得应该系好危险啦，会死啦咁。咁但系佢见到 Michael 企喺度，乜事都冇。咁佢所以第一件事要做嘅就系，佢即刻跳起身，就想将呢个企喺侧边呢个大只 Michael 咧，就扯低佢，即系等佢可以一齐避啦。当佢一企起身一扯佢嗰下咧，一个来福枪就中咗一枪喺佢心口度。佢一中咗个枪咧，佢感觉咧系突然间好似有个火喺个心口嗰度烧着咁痛，然之后咧佢就跌低咗，咁佢就知道我中咗枪啦咁。咁跟住佢喺信嗰度继续讲啦，佢话当时佢感觉到咧有一个好强大嘅一个手臂放喺佢嘅身上高，然之后咧亦都轻轻力咁放低佢喺个雪地上高。佢话佢擘开只眼，当时佢睇咗一眼，佢知道自己就系死。佢话或者可能我已经死咗，所以佢所记得嘅嘢就系、原来死都唔系咁恐怖嘅啫咁样。然之后跟住佢再望翻上去咧，就见到上高有个太阳啦，即系正话个太阳照落嚟啦。佢话唔知究竟系咪我太过度惊慌咧，我居然见到阿 Michael 咧系企翻起身，同埋佢企翻起身咧，佢嘅面咧系出现一个唔寻常嘅一个笑容喺佢面上高，跟住我再睇住佢，睇到佢越嚟越变大咁样，而且佢只手咧擘开佢嘅手，好似喺度迎接紧啲子弹咁。佢系跟住咧，亦都开始再落雪啦，啲雪亦都开始跌落嚟。佢睇到嘅情况咧， 亦都系太光，光到佢完全睇唔到个景象。就喺嗰刻咧，佢勉强地记得喺佢临眯埋眼之前咧，佢好似见到隐约见到呢个大只 Michael 咧，只手上高咧系揸住把剑，而嗰把剑咧系反光反到落佢只眼嗰度。咁佢话呢个就系喺我最后一次有记忆嘅时候咧，就系呢一个情况。跟住佢就晕低咗啦，直至到佢嘅同僚咧，即系后边失散咗班同僚咧，就冲上前，亦都揾到佢。咁佢话咧，我其实我唔知道我昏迷咗几耐，但系总之而家呢一刻我擘大眼，我一擘大眼嗰下咧，我系感觉到好痛，同埋感觉到系个心口好似烧着咗咁样。佢话跟住佢就第一件事咧，佢就话俾佢啲同僚听，佢话前面有敌人啊咁。咁跟住咧，佢就见到嗰啲同僚咧，好似好淡定咁样。跟住佢就问个同僚话：阿米哥喺边啊？咁见到嗰啲同僚一个望下另一个，呢个又望下嗰个。佢话边个啊？你讲边个啊？咁啊 ，Michael 就话：嗰个 Michael 啊，嗰个大只 Michael 啊，我哋海军陆战队嗰个大 Michael 正话同我一齐行前面做 scouting 嗰个啊。咁、那个沙尖就同佢讲：佢话细路，你一个人行啫，我哋个个人都用只眼望住你，你行得好快，行得好远。当我哋准备叫你嘅时候咧，你已经喺啲呢个雪同埋雾嘅中间咧就掩盖咗，我已经睇你唔到啦。跟住嗰个沙子继续讲，佢话细路，你系点样做到噶？咁样阿 Michael 问佢点样做到啲咩啊？正话有一个海军陆战队，佢个名又系叫 Michael 噶，我正话同佢一齐嘅咁。佢想讲埋呢句嘢之前咧，嗰、那个沙子亦都插佢嘴啦。佢话细路。我在这个队伍里面由开始到现在由头是由我 lead 住这一 team， 除了你之外没有第二个 Michael， 不过 by the way 你究竟是怎样做得到的呢？那么跟着 Michael 问回他，他说你说他做到什么？他沙展就说了，我们听到枪声，但是你的枪一粒子弹都没有射过，完全不是由你的子弹射出来，但是那些枪的声是我们的美军的枪的声音。他说还有前面有七个尸体睡在一个山那里已经死了，但是不是由你支枪打出来的。问题是他们七个人呢是好像被人用刀刺死一样。究竟你是怎样杀了那七个人，然后你自己也中枪受伤的呢？咁当时咧 ，Michael 咧即系听到呢一 part 咧，佢就知道，咦，究竟系咪真系佢自己所见到嗰个 Michael 救咗佢咧，定系呢个 Michael 本身就系一个守护天使，一个姓 Michael 嘅呢个大天使长 Michael 啊，就救咗佢嘅苦难，即系喺佢遇到一个危难嘅时候咧，就救咗佢咧。而当时呢个古仔佢写呢封信出咗去，亦都经过军部审阅过。亦都根据军部里面的一位的神父，他去亲自去看过这个资料，这个 Chaplin 的神父，跟着他再跟 Michael 的妈妈通讯过，亦都跟 Michael 见面过，甚至都访问过 Michael 这个队伍里面的沙展，全部人讲的东西就 exactly 就是这封信所讲的东西。那究竟当时 Michael 所遇见的这个大 Michael 究竟是谁来呢？究竟这个 Michael 是一个守护灵啊，还是一个战死沙场的士兵为了保护他的同僚啊，还是冥冥中有另一个安排，纯粹是他自己一个的幻觉令到他觉得以为见到一个军人呢？在这里呢，我就即管给个 open 的位置给大家自己去幻想一下究竟他当时遇到的是什么。但这个报告呢是千真万确，是入了记录的一个报告来。时间是1950年。好了，年初二今天三 part 的 MJ13 就时间差不多来到这里。但是在完之前我都想再讲多一件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事件。就是话说在好几年前，即我从来都觉得卓飞都很好命，即逃过几劫。咁喺好几年前咧，其实我系试过有一次，就系本来应该系要去呢个芭提雅嗰度咧，就系度过一个圣诞节。咁啊，同我朋友已经约好咗去芭提雅做一个圣诞节嘅咁。咁点知咧，就往往就系因为世界上有好多主宰啊，呢个世界人生本身就有好多主宰喺度。 啊，点知嗰个年咧，居然系突然间经济下滑，所以供销突然间公布话冇商量出。咁因为冇商量出咧，就即系唔可以去芭提雅啦。如果去芭提雅咧，喺芭提雅个海滩嗰一日咧，应该就系会亲自感受到呢个南亚大海啸嘅震撼，亦都好有可能感受完之后咧，而家系唔会有卓飞呢样赛道。究竟平时我哋生活喺入边啊，我哋嘅生活入边咁多姿多彩，大家有冇静落嚟谂下？其实你身边会唔会都有一个 guardians angel 喺度陪住你，或者喺度保护住你呢？而当你有事发生嘅时候，喺你身边保护你嘅呢个我哋叫做 guardians angel， 系真系一个天使啊，系喺另一个空间嘅另一个人有一个任务去保护你啊？定系系你一路喺你身边一路陪住你成长嘅一个高灵啊？定系在天上高一路监察住你的一个外星人？我们下个星期 MG13 继续回归回原本，一样会有嘉宾回来，跟着下个星期三我们开始倒数鬼尾最后的几集。新年快乐，拜拜。